这种信号，恐怕会产生不小的危害。你说的，难道是 UW？ 没错，它还未成型。联合国也好，世界最大的互联网监测组织 NEST 也好，没有一个人发现这种东西的存在。这也不能怪他们，他们的设备太陈旧。加帕沃克组织西伯利亚研究所十几次攻关实验，想研制出抵抗的程序，最后只能勉强做到维持设备不受这种信号入侵的地步。想反攻、吞噬、消解对方根本做不到。我们总不能在一瞬间把全世界的计算机都毁掉以消灭它吧，这是天方夜谭。我们的抵抗数代码程序庞大，且需要针对具体的接入互联网的设备进行编码，根本无法大面积普及。后来到了2133年初，帝国联邦的北美军工企业抽油工厂里发生了 AI 暴走的事件，30个人被装了 AI 的自行轻机枪机器人屠杀。当局下令查明原因，帝国联邦的科学家夜以继日地调查，翻看各种研究资料，也找不到症结所在，最后不得不改用他们国家计算中心正在研究的最新矩形计算机，从控制网络里流窜的信号杂音中找到线索。这个消息立刻被封锁了，整个帝国联邦的计算中心全部调动起来，想办法研制疫苗程序。他们以为这是敌国的黑客进攻，把网络防御等级提升到橙色。结果呢，你也猜到了，他们的疫苗程序对 EOW 毫无抵抗力，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星陨了。在星陨前的两年，杨云石的长生人计划也已经完成了，人脑已经不仅可以指挥机械躯体做一些基本的活动，譬如行走、跳跃，还能读书、使用计算机。西伯利亚研究所先是给他清除了记忆，那些死囚犯的记忆，而后只让他接触人类文明的精华，不朽的文学、艺术、哲理、部分科学、工程知识等。渐渐的，他开始能与人对话，当时研究所里的人都很激动。然而研究也止步于此，不再前进。既然已经能让他自主学习知识，又不会死去，我们的目的就基本达到了。 你突然说这些干什么？ KD 的语气有些冷。你听完。然而到2133年初，抽油工厂出事以后，加帕沃克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那个决定把研究所的人全部调动起来。 什么？ 把他这个长生人塑造成由人脑控制的永久性战争机器，以应对将来可能发生的来自那种未知信号的灾难。而你也是从那个时候起被更名为 K-Series Designer Auto Detector。 抱歉，我之前对你撒了谎，我跟你说是深空飞船也好，探测机器人也好，其实都是为了不让你接近这个真相，或者说不让你过早地接触到这个真相。 K 爹沉默着。当时工作非常紧张，我想回去帮忙被加帕沃克拒绝了，他要我专心找到对付致命阿尔法的办法。我于是便留在了沙漠研究所，加帕沃克等人几乎像打仗一样，西伯利亚实验室24小时轮班运转。由于 KD 原有的设计并不能适应战争环境，鲍德海用等高温离子切割器对你的机体进行了大面积重置，而后装入格瓦良和谭润泽优化过的超小型核聚变反应堆，你的活动装置也被大幅度的强化，以应对惨烈的战争。你的胸口被装入 K-Series 系统来修复你的机体损伤。然而在后来，当我们准备把大脑放回去的时候，产生了矛盾。 什么矛盾？有人主张把原来的实验大脑放回去，有人反对，前者认为这个大脑和机体接口已经相对成熟，后者则认为应该装个反应更快、更值得信任、更有应对复杂环境经验的大脑。最后大家投票表决，后者占了上风，我们便开始从所有研究员中进行筛查，看谁的脑神经结构与这个实验大脑接近，因为这样方便与机体连接。你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这个过程少不了让人痛苦的大脑检测。最后 什么？ KD 问。综合与机体的匹配参数高低和斗争经验丰富程度，得分最高的是贾帕沃克的助手，那个男生人品与学识出众，他当即同意，没有任何犹豫。我们不能用外人的大脑，因为我们要保留信得过的思想意识。你不要以为这就是全部，事情还没那么简单。神经输出的电压电流高低都存在差异，杨云石小组不得不从头开始进行检测。那些死囚犯的大脑经历过的痛苦同样出现在了他的身上。 是吗？ 时间紧，任务重，最后杨云石不得不采用折中的办法。他在那个大脑中植入了用组织培养细胞和神经电路混合在一起的缓冲器，以便让大脑能更快更方便地与机体对接。实验基本成功，在第一次人脑机对接中，那位助手的大脑便能让这台机器躯体移动。 助手的记忆呢？ 当然还在。 这不可能。 是的，如果事情就此结束，此刻你就不会站在我的面前问这问那了。你应该知道一切。当你的基本结构都完成后，贾克沃克正准备对 K-Series 系统编码，以便让它能对整个身体的破损进行检测和修复。然而我们很快发现，缓冲器根本就是鸡肋，大脑发出的每个动作指令都有迟疑时间，使大脑对身体的控制很笨拙，这根本达不到我们的要求。起初我们以为是大脑需要一定时间去适应，后来才发现这是根本无法逾越的鸿沟，只能舍弃缓冲器，让神经细胞与电子回路直接连接到一起。但这个需要很长的时间研究和调试。其次， 德米特里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似乎头有些疼。 其次，脑细胞的长生改造工作进度非常的慢，虽然上一次那个实验的大脑已经成功了，但那个大脑不是这个大脑，这时需要调整每个细胞的组成，特别是 DNA。 每个人的大脑都是独一无二的，结构不同的。杨云石起初的设计过于乐观了，或许也不是他的问题， 是我们都没有想到世界的局势变化得那么快。 EOW 没有给我们足够的时间，贾帕沃克和杨云石谈了很久，最后决定用 K-Series 系统解决歧义。他们要让大脑的神经细胞与机体的回路自行匹配，自行生长到一起。其二，他要把整个大脑的组成结构写进 K-Series 系统，让 K-Series 系统负责修复脑细胞的任务。这样大家便不必再对这颗大脑进行长生改造，可这是要让 K-Series 系统能自动检测大脑组织结构，并生成一个生物组织的大脑。不具备这个能力，怎么对大脑受到的损伤进行修复呢？怎么合成新的细胞来代替老化的脑细胞呢？怎么随着你的记忆增加，脑神经元结构网的改变，生成相应的结构？那个时候已经是2133年的下半年了，因为 EOW 造成的 AI 屠杀人类事件， 出现在好几个国际知名的 AI 研究所里，情况越来越紧迫，贾帕沃克的任务最重了。他几乎整天都待在实验室里，编写调整 K-Series 系统的编码。你知道这是多么巨大的工作量吗？对于一个120多岁的老人来说，是有多么的艰巨吗？ 你们何苦如此呢？ K 爹苦笑了一声。 德米特里似乎没有听到，自顾自地继续说下去，西伯利亚研究所与我的联系自2133年下半年就中断了，可能他们在全力解决这个问题吧。按照我后来对你的认识，贾帕沃克实现了对你表皮的自动修复、自动重塑，至于脑神经细胞和电路成功有机结合，是你沉睡的20年里 K-Series 系统用便利算法打好了基础，你受到情感刺激下完成连接的。我不明白老师为何要用速度最慢的便利算法，至于重塑脑细胞也实现了。 是吗？你怎么知道？ 德米特利很惊讶。 我被毁灭过一次， K-Series 系统重组了我，自然也包括我的大脑。 真的？ KDA 轻轻地点了点头。 不愧是贾帕沃克，让我敬佩。 德米特利的崇拜之情溢于言表。 不过看样子。 什么？ 老师并没有100%完成这个工作。 何以见得？ 你的记忆没有了。 我刚醒来的时候并没有连接大脑， KDA 淡淡地说。 是的，那个时候你用的还是贾帕沃克制作的能抵抗 EOW 侵蚀的 AI 芯片，后来你又阴差阳错地吞下了一块装有情感技能的芯片，但是你的脑神经和电路完全连接以后，你的记忆也未恢复，贾帕沃克老师不可能消除了你的记忆，只能是意外。 德米特里似乎说不下去了，低头沉默许久之后又说道， 让我再猜测一次的话，唯一造成你失忆的原因可能就是你沉睡的20年里神经细胞与电子回路互相趋向的过程中出了差错，抹去了你那个大脑的意识，一点也没剩下。没办法，都是时间不够，时间不够啊。如果再给老师一个月，说不定就能找到更好的脑机结合生长算法，而不是连接结果可靠但风险未知的便利算法。老师还亲自编写了一套情感认知能力极强的人工智能程序，作为你 AI 的备用品。它的编写方式很特别，将存储芯片植入自己的脑内，用脑波和意识直接调整代码。按照你的说法，他最后没能给你植入，命运却把它交给了你。虽然这也许只有10%的概率，我不希望西伯利亚研究所的废墟中那个载有芯片的头骨就是…… 原来如此，为了研究和制造我牺牲了那么多生命，最后又把我作为军事武器抛向世界。 KDA 愤愤地问， 如果你没有失忆，你绝对不会犹豫和痛苦，你会理解你的老师，会理解我们，并与人类一起去奋斗，想方设法夺回人类的家园。对不起 KDA， 当我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从你的一无所知我就判断出你已经失去了以前的记忆，那个时候我就犹豫是否有必要告诉你真相，因为你的意识已经不是贾帕沃克老师的那位助手，而是一个独立的全新的自我。那么这个艰巨任务已经不属于你了，可你的诞生又让大家付出了那么多，如果我说谎或许就是对人类的不负责任，自然我并不认为你会对这个世界产生多大的影响。自然如果是那位助手在驾驭你的躯体， 或许不然，他有很强的组织和领导能力，也有很多办法解决现实问题，人类或许因此会出现更大的转机。而你不同，你就像一个涉世未深的孩子，这一切你根本做不到。 K 爹没有插话，这是一条艰苦卓绝的道路，不但忍受孤独、战乱、误解，还要经历各种狂风暴雨的人，并不是你，而是他。不曾想，命运如此捉弄人。很抱歉，我们让你一出生就面对这些，让你的命运被我们先斩后奏的规定。如果要恨我们，就恨我一个人吧。请原谅我当初没有把真相告诉你，欺骗了你。我怕你无法接受而走向我们理想的对立面，怕你因无法承受而自残呢。对话结束，大厅里陷入了一片死寂。德米特里最终开口打破了这份凝滞，其实我何尝不痛苦啊。星陨后的20年里，我因为研究任务和其他原因无法抽身去西伯利亚寻找失去联系的同事。你第一次告诉我头骨中的芯片时，我就已经判断出那是贾巴沃克老师。我故作镇静，不想让你知道你的身世真相，待你离开后便抓紧时间为北上做准备。然后你没隔多久就回来了，为了救那个小姑娘，我于是只能继续伪装。后来我终于准备好前去确认老师和朋友们的安危时，我的身体却又垮了。你是一个独立的人，你不是他，你有选择的自由，我们的要求你不必勉强接受。真的，如果你能够理解的话，我希望你能代替我们，用人类的一切文明和智慧作为武器，夺回这个世界。我希望你能代替我看到那一天。你虽然是战争机器，却是贾帕沃克老师一生中制造的唯一一件战争机器呀。老师一生憎恨战争，晚年亲手制造你，命运与他开了一个多么巨大的玩笑，让他最后把毕生研究用在了战争上，他不心痛吗？ K 爹闭上眼睛，脑海里只有沉重二字，他思绪很乱，有些喘不上气的感觉。那些研究员的身影似乎变成音符，汇成一曲无奈却壮丽的悲歌，围绕在他的脑海久久不散。谢谢您教授，我或许已经知道了自己应该知道和需要知道的一切。我知道的也只有这些了。你现在憎恨我们吗？你后悔听到这一切吗？德米特里低声地问道。德米特里抬起头，盯着身为索菲亚女士一动不动的 KDA。如此许久，两人之间只有寂静。他不禁转过身，枯瘦的手臂撑在桌边，不愿再看 KDA 的脸。教授，您不必愧疚，我要感谢你们。你们让我明白了自己存在的意义，让我认识了他，只有几面之缘的贾帕沃克的得意门生。我真想与他好好交流交流，我想知道他决定现身这个计划时的所思所想。我想我总有一天会理解你们的，理解你们付出的一切，理解你们的无奈和心酸。虽然我现在似乎还无法面对这样残酷的现实，世界的变故，你们的寄托以及我自身命运的荒谬。也许是苍天作祟，通过一个记忆出错打乱了所有的计划。不过我想说，我并未丧失一切，那个穿着白大褂的年轻人在我的脑海中隐隐尚在。谢谢你，我要走了。教授，很抱歉在你离开世界后还要这样打扰你，真的对不起。德米特里抬起头，神情激动，他似乎已经看到 KDA 终于明白了。 KDA 伸出机械手